快乐假期，现在出发吧。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老公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波澜壮阔的史诗，音符交织的画卷。北京每天3点15点，交响空间。